之处。我的爱人，你好辛苦，我真的幸福，我真的知足。为我为家，你总在忙碌，你在外面很累很难，你不说我也看得出。多和我聊聊不顺的事，我不让你独自艰苦。谢谢你的体贴和爱护，我的眼前是我的幸福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回味你曾经错过的好听歌曲。我们来欣赏的是阮丹青演唱的《不要我不要想你》，张信哲演唱的《多心》，田震带出的《未了情》。 特别亮，忽然我就想起你。大概我只是太无聊，一点点想哭，一点点想笑，绕着自己影子跑。看见你的脸，闻到你味道，我想我是喝醉了。不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。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淹没了。不要我不要想你，想我是喝醉了。 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啊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 用痛心与多心，但总是一

出天穹，我就要离开

想把心伤透。这一次我真正的相信过，可你却从来没改变太多。不是我愿意让你走，只是我早已不敢祈求。

是这样的夜晚。

切都变成爱。Alright， 这城市寂寞像海，谁又在乎我存在？是不是你早就不意外？有一天我总会学着释怀。Alright， 也许会苦尽甘来，谁又在乎小小悲哀？就舍得不意外，舍得我这样难爱。When I say it's

在心里跟你说再见的那一晚，灯一直没关，电话也一直没响，你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游荡，听不到我绝望的呐喊，难得我在痛苦之中还有着了然，四季若有变幻，情当然能变淡，抬头看见天空里的星也转，我仿佛懂了你的仓皇，永恒是一种奢望，而我偏偏恋太狂，完美是种妄想，我却偏偏被他没希望，原谅我爱的那么入戏， 悄然离开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无奈你是头也不回，我只好暗自伤悲，原来这是我的错，我从来没有察觉，从没在别人的面前承认你的存在，让你感觉自己只是个空白，这是我的错，因为我从没体会你的感受，没想到你是如此的介意，我只能重复说一句，这却是我的错。 决定要分离，从来没有争执，也不是有了别的谁。看得出你已决心留下我悄然离开，我想对你说我后悔，无奈你是头也不回，要如何将你挽回。原来这是我的错，我从来没有察觉，从没在别人的面前承认你的存在，让你感觉自己只是个空白。这是我从来没有察觉，从没在别人的面前承认你的存在，让你感觉自己只是个空白。全是我的错，因为我从没体会你的感受，没想到你是如此的坚毅，我只能重复说一句，这全是我的错。 好，今天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徐锦纯演唱的《我的忧郁》。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和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，希望你生活当中多些快乐，少些忧郁。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，我们再相会吧，再见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